五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陈然和五姑娘去监狱看望武建林，天色已晚，陈然伸了个懒腰，然后脱下书包，从包里拿出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些零食。我也不知道带了些什么出来，电影里看到的。陈然怕武安觉得自己婆婆妈妈，解释道。五姑娘抿了一下嘴，在这个什么都不方便、什么都没有的年代，陈然简直是像上帝一样照顾着自己。因为下过雨，地上坑坑洼洼，陈然的球鞋和五姑娘的凉鞋都脏了。要不要背你啊？陈然转过身，看到五姑娘的脚全部湿了。不用，应该快到了吧？五姑娘抿了抿嘴，喝了口水，觉得有些头晕，可能前面淋了点小雨，加上摩托车开得快，吹了冷风。你没事吧？陈然走近五姑娘，看到她的脸有些红，然后伸出手心贴近五姑娘的额头，另一只手背放在自己的额头。你有些低烧，我背你。陈然把书包脱下来，然后背在前面后蹲下，回头示意五姑娘上她的背。真的不用，这路不好走，不要累到两个人都生病。五姑娘有些不好意思，除了父亲武建林，没有任何男人背过她。如果不是家里人要求，我应该算半个体育生，放心吧。陈然的语气让五姑娘想不出任何拒绝的话，她乖乖地爬上了他的背。陈然的背很宽，像小时候那个和自己分享一件雨衣的武建林一样，温暖结实，好像会说话一样。五姑娘居然就这样睡着了。陈然背着五姑娘整整半个小时，略有凉意的夜晚，陈然出了汗。陈然蹲下，慢慢地放五姑娘下来，然后转身扶住她。五姑娘醒了过来，看着满头大汗的陈然，心里很过意不去，然后从包里掏出纸巾帮她擦了汗。五姑娘的靠近让陈然红了脸，然后两个人坐在车站的休息位，没有说话。陈然时不时地探着头，希望碰运气有辆车会经过。五姑娘穿着陈然的外套，靠着一根柱子紧抱住自己。没过多久，五姑娘又睡了过去。陈然开始担心五姑娘的身体，终于远处有处光越来越近，是一辆货车。陈然激动地站到马路中间，挥舞着自己手里的灯。货车停了下来，有个大胡子的中年男人探出头。你好，请问能把我们带到有旅馆的地方吗？陈然走到货车边，靠近大胡子男人。大胡子男人上下打量着陈然和一旁被吵醒的五姑娘，犹豫了几秒钟，回头和旁边的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你们是本地人？ 不是，我们是外地来的，过来看亲戚，没有提前联系好，迷路了。 陈然说。看你们的打扮是学生？大胡子继续问，然后看了一眼四周。 嗯，高中生。 陈然知道 对方对他们是有戒备的，年纪越往小说越让对方放心。大胡子又回头和那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个男人侧身看了一眼陈然，然后点了点头。但你们只能坐车厢了，前面没有位子。大胡子下车打开车厢门，陈然回头拿起包扶着五姑娘上了车。经过前座的时候看了一眼车里的男人，那个男人的左手戴着黑手套。五姑娘有些好奇，这么热的天怎么还有人戴手套。那个男人回头看了一眼五姑娘，眼神有些凶。五姑娘抿了抿嘴，回了一个微笑。车厢里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有一些木质的箱子整齐地堆着，两个人靠着箱子坐了下来。谢谢你们，陈然看着大胡子说。大胡子看了一眼箱子，然后点了点头，关上了门。我觉得他们不像好人。等车发动以后，五姑娘悄悄地和陈然说，但应该不会伤害我们，我们俩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啊。陈然从包里掏着什么，那个车里的男人这么热的天还戴着手套，怎么说呢，有点像杀手。五姑娘开始紧张，心想着会不会在这个年纪被卖掉，虽然自己过两周就要回到2016年，那陈然呢？放心吧，有我在。陈然竟然从包里拿出了几粒药，这个是退烧药，本来以为自己想多了不打算带的，结果找了一下居然还真带了两粒，吃完睡一觉就好了。五姑娘点了点头，乖乖地吃了药。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厢门被打开，陈然和五姑娘醒了过来。到了，只能带你们到这里了，我们要走另外一条高速路，大胡子说。陈然扶着五姑娘下了车，看到周围虽然黑灯瞎火，但还有一两家酒店的灯亮着，五姑娘稍稍地松了口气。陈然拍了拍五姑娘的背，两个人相视一笑。谢谢你们，这个你们收下。陈然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塞给大胡子，大胡子后退一步，不用客气，走吧。然后大胡子回头上了前座，车开走了。黑手看着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的两个身影。两个人开门房间已经快12点了，吃了药的五姑娘一进房间就睡下了。陈然因为担心五姑娘，所以开了一间双人房方便照顾，五姑娘也没有拒绝。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五姑娘的烧退了。五姑娘看着熟睡的陈然，露出了笑容，嘴里没有发声地说了谢谢两个字。陈然翻了个身，背对着五姑娘。五姑娘立刻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过了几分钟，陈然的呼吸声又开始变重，五姑娘才又睁开了眼睛。陈然翻身后半个身体露在外面，整个背对着他，像极了父亲的背。五姑娘抿了抿嘴，蹑手蹑脚地起来，拉起陈然的被子给他盖上。陈然感觉到了，醒了过来，转头看着五姑娘，尴尬地坐了起来。早啊，我睡得太沉了，不好意思啊。五姑娘看到陈然醒了过来，立刻钻回了被窝。早啊，我看你没开被子，怕你着凉。陈然看了一眼被子，有点脸红。谢谢。几点了？五姑娘看着窗外透进来的光问。快10点了。陈然看了一眼床头的手表，然后戴上。你好点了吗？ 很好，没有任何不舒服。 五姑娘看着坐在床沿的陈然。我可以检查一下吗？陈然问。 检查？ 五姑娘一脸疑问。陈然指了指五姑娘的额头，五姑娘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点了点头。 陈然走向前，站在床前，俯身摸了摸五姑娘的额头，然后又认真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停了几秒后露出了笑容。果然生病还是要吃药。哎，你要不要洗个澡？昨天你吃了药出了汗，又淋了雨。好啊。五姑娘抿了抿嘴，陈然意识到有些尴尬，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啊，我先刷个牙，买个早饭，我昨晚洗过了，半个小时后来接你。五姑娘微笑着点点头。陈然刷完牙，在浴室放了会儿水，等水热了，热气充满浴室后离开了房间。五姑娘笑着把头埋进了被子，这样的幸福感好久好久没有体验过了。洗完澡收拾完，陈然正好回来。五姑娘一边吃着早饭一边说，今天我们去附近的景点转转吧。陈然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五姑娘，不去了吗？ 不去了，再去也是为难人，为难那边看门管事的，为难你，为难我。就像你说的，我爸就是想我记住他最好的一面，你知道吗？他最讨厌板寸了，现在他肯定留了板寸头，他一定不想我看到他狼狈的样子。我记得我妈说过，他和我爸就是在安徽认识的，我们去走走，替他们回忆一下。五姑娘看起来很开心，不像是在假装。我们总要面对很多我们付出洪荒之力也无法克服的困难，所以唯有释然才能过这一坎儿。三年不短，但也不长，不过三个春夏秋冬。如果把这时间全部花在去找一个别人并不想告诉你的秘密的真相上，那你一定活得比任何人都累。守住自己的小秘密，尊重别人的秘密，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累。五姑娘和陈然就像情侣一样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陈然拍光了自己带的三卷胶卷。五姑娘和陈然说，能不能在12年后把这些胶卷寄给自己，然后给了一个2016年现在的住址。五姑娘不确定陈然会不会在12年后做这件事情，但不管怎样，这个时候那么喜欢自己的陈然一定会在未来的某天想起。回到家的五姑娘转变很大，在最后的两周，五姑娘每天吃过晚饭都会陪着母亲散步，每两天经过小卖部，学着父亲的样子买一些母亲爱吃的零食。母亲也渐渐不再爱发呆，十几年没有工作的她找了一份替别人看店的工作，售卖一些当地的特色礼品，生意还算不错。虽然收入不多，但五姑娘家好像总是有人照顾着，始终没有为钱窘迫过。五姑娘很多次想问母亲，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她告诉自己，那是母亲的秘密。这天醒来，五姑娘换上了最喜欢的衣服，比妈妈早起了一个小时，做了早餐，然后坐在窗前，想着今天会以什么方式回到2016年，有点期待，有点欣喜。然后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写了一封信，是给明天在这个家醒来的自己。他提醒了明天的自己，每天要陪母亲散步，要时不时看一下零食的小仓库，不要再责怪武建林。五姑娘的妈妈轻轻地走进了女儿的房间，不敢打扰。五姑娘写了很久很久，把自己想说的都写了一遍，还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爱上一个叫九先生的男人。 母亲轻轻地关上五姑娘的门，五姑娘回头，妈，母亲又推开房门，看着眼睛有些红的女儿，怎么了？母亲走上前，然后摸摸她的头发，把她搂到怀里。没事儿，就是突然有点想她了。那次安徽之旅回来以后，五姑娘和母亲也不会刻意回避武建林这个名字。傻瓜，他很快就会回来了，没有人比他更爱你。母亲低声细语，五姑娘抱紧母亲的腰。陈然的电话是在下午3点准时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五姑娘没有接，第二个响起的时候，母亲接了电话。母亲以为两个孩子闹了别扭，想当个和事佬。喂，陈然，你好，阿姨，是我，那个武安在吗？陈然紧张地问道。在呢，他今天心情不好，你帮我问问他怎么了。母亲看着五姑娘把电话听筒递给他，五姑娘抿了抿嘴，因为没有想好要和陈然道别，她只是在写给自己的信里面告诉未来的自己，陈然是个好人，如果对他也有好意，那么就去主动表白。五姑娘在这3个月里没有和陈然进一步发展，是因为她不想给未来的自己做任何决定。喂，五姑娘把话筒紧紧地靠在耳边。喂，是我，陈然说道。你没事吧？昨天的你也怪怪的。啊，没事儿，怎么了？五姑娘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冷漠，陈然有些担心。我今天下午要出发去北京了，明天新生报到，陈然说道。本来想约武安吃个饭道个别。一路顺风。五姑娘的语气让陈然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你什么时候开学？陈然小心翼翼地找着话题。应该比你晚一周，五姑娘回答。等你开学了我去看你，陈然说。好，到时再说，五姑娘回答着，和陈然的故事只能交给明天的自己。就这样，陈然没有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五姑娘也没有和陈然好好的道别。两个人挂了电话，五姑娘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未来的自己，所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想想未来的自己和未来的那位。五姑娘决定最后一天在家陪着母亲。吃过晚饭，五姑娘洗了碗，然后陪着母亲散步。天气很凉爽，母亲走得很慢，比平时都慢。五姑娘挽着母亲的手臂，看着母亲的侧脸，有些舍不得。这是到今天为止，她能记住的母亲最年轻的样子。母亲走着走着，用手指揉了一下太阳穴。没事吧？五姑娘焦急地问。这才想起来，母亲做饭的时候就不停地揉头，偏头痛得厉害。母亲的步伐越来越慢，要不要去医院？五姑娘扶着母亲。不用。刚说完，母亲腿一软，倒在了五姑娘的怀里。五姑娘着急地喊着，寻求周围人的帮助。救护车在半个小时后赶来，诊断结果是低血糖。五姑娘长吸了口气， 自己果然没有爸爸会照顾人。爸爸在的时候，母亲没有怎么生过病。五姑娘心里责怪着自己，看着熟睡的母亲，五姑娘握紧了她的手。突然想起了2016年正躺在医院病房里的武建林，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五姑娘梦见手里细软的女人的手变大了，变得有些粗糙，还有些烟草味儿。五姑娘用力地闻着那熟悉的味道，然后醒来。她慢慢地睁开眼睛，那双粗糙的有些皱的大手被自己紧握着，手指弹动着。五姑娘顺着手看向她的脸，眼泪从眼角滑落，武建林的眉头紧锁，呼吸变快。爸，五姑娘再次用力握紧了他的手，喊着他。武建林努力地想睁开眼睛，五姑娘的母亲手里拿着一壶热水，推开病房门，看着那么多年没有开口叫过爸的女儿，有些惊呆。武建林终于睁开了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女儿，日思夜想，想尽办法去挽回的女儿，眼角有些湿润。母亲放下水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走到病床前看着武建林。武建林转过头看向自己的妻子，伸出另外一只手，母亲伸手小心地握住。你的心里住着多少秘密？你想知道谁的秘密？你替谁保管着秘密？心里有秘密的人，总是会比没有任何秘密的人更有安全感，更容易想通和释怀一些别人看起来很难熬过去的事情。那些没有秘密掏心掏肺，或者也保守不了别人秘密的人，总是容易空虚和寂寞，或者多疑。不如每个人都藏一个秘密吧，不要和任何人说，直到遇到那个即使知道你有秘密也愿意和你一起守护的人。那天晚上，武建林醒过来以后，武小姐就把所有时间留给了她和母亲。她不知道，她那9个月的过去有没有影响现在的生活。反正，有些人只需要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已经原谅了所有事情。比如，他留给武建林的那个眼神，武建林知道他的午安又回来了。武小姐从医院出来，用手机叫了车，车到的时候她笑了。武小姐坐在回家的计程车上，回想着那9个月，到小区门口下车，武姑娘拿出手机用软件付了车费，突然觉得生活给予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武小姐，有一个你的快递。小区门卫看见武小姐，探着头喊道。武小姐想起自己是个购物狂，一定又是哪件新衣服到了。接过那个薄薄的文件快递的时候，武小姐疑惑了几秒。文件袋上写着午安收，但是没有。 我们去放烟花吧。 不行，今年五环内不能放烟花。 为什么？ 保护环境，天更蓝呀，这样过年才好玩。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过大年。 妈妈，那个我也要。 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先吃光，不能浪费。 妈妈，这些打包带走吧。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

不正是我们接近原型的最好机会吗？ 机会？你说这是机会？我们是被人绑架了呀。 不，你哪里知道被绑架的滋味？我才被绑架过，所以我知道眼前这不是痛苦，这是人类历史交给我的一项使命。您没练过武术，但总接触过吧，所以您一定听说过这个谚语，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 是 父亲留下来终极武术，找到了筋骨皮这些外在动作的最高境界，谢尔盖完成白狐训练法，彻底提升人的感觉能力，配上动作技能，由外入内，把终极武术推上更高境界。但他们都不算那一口气，红书里面说的才是那一口气，它能让父亲记载的中国内功还有印度瑜伽这些精神训练法得到科学解释。我要参考红书去发明终极内功，有了它，再加上终极武术内外结合，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武术才算完成。 天哪，这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东西吗？这种图景需要一颗多么膨胀的心才能描绘出来。但是 李老师，柔道您一定知道吧？ 知道。 谁发明的柔道？ 不知道，一定是个日本人， 加纳治五郎。创立柔道时24岁，我就快到这个年纪了。我父亲当年要发明终极武术，也是在我这么大立的志。20多岁的人会用全新的思维看待一切，真正的划时代的成果都是在这个年纪诞生的。再回到您熟悉的科学界，爱因斯坦多大创立的相对论？26岁。牛顿发明微积分？23岁。纳神创立伯利论？22岁。这就是我现在的年纪。 可是他疯了。 那又怎么样？不错，纳什住过精神病院，可他那些精神正常的同学、同事、家人，历史记下他们的名字了吗？尼采也疯了，但他不伟大吗？许多前辈为追求真理死都不在乎，为什么要在乎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李老师，您不是也进过精神病院？您好像害怕了。就在离真理只差一步的地方，你要停住。我们为什么要来印度？不就是为了走完这最后一步吗？ 小兄弟，住精神病院不是件骄傲的事，更没有什么快乐。将来你会慢慢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和力量，最重要的是爱。你的父母很爱你，肖亚玲也拿你当干儿子对待，还有个爱你的女朋友。对了，你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老师同学一大堆，你不想回去读书吗？ 李老师，也许正像您说的这样，到了您的年纪就会感觉到亲情的重要。但我如今是在我这个年纪，历史给了我一个条件让我去改变它，我不能浪费。几千年前人类踏上远离原型的路，现在我要带他们回去，就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使命。李老师，你懂吗？ 从这一刻起，王鹏翔再也没有把李东峰当成老师，他迅速地迈过了这个台阶。李东峰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在他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把自己当成摩西，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不知为什么，一觉醒来，李东峰突然认为自己错怪了这孩子。 是的，王鹏翔曾经被绑架过一次，他比我更有经验应付这种情况。也许他正在讨好古鲁卡尔，麻痹对方。这周围到处都是监控，王鹏翔当然不能表明心迹，我可不能理解错误。 长期思考夏尔玛这个怪案，让古布塔对有关的一切都保持着警觉。终于他从一个意外的渠道里抓到了线索。这天古布塔参加亲戚家的一个后生的婚礼，典礼前大家族里的年轻人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古布塔凑过去一看，有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正给同龄人展示他的作品。这个后生供职于电脑动画公司，他们承接影视公司外包任务，制作动画效果， 古不打一看屏幕上演示的视频，差点叫出声来呀，这不就是血图吗？而且从静态变成了动态，显得更有迷惑力。古不塔忙让这个孩子播出他制作的另外几个视频，素材都是从警局里被劫走的瞎尔玛原画。之前古不塔一直认为这是马利克抢过去的，准备升职后卖钱，现在看来盗画者的动机完全不同啊。那么当初也有可能根本不是马利克做的案，有股另外的力量介入了这个案子。 孩子，你这动画很与众不同啊。 古布大叔叔，这些动画邪气的很，没人物，没情节，完全是幻觉，他们概念画更是邪气的很。 孩子，提供概念画的客户是谁？ 客户是个五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学者，用的是化名。这种做法在电影行业里很流行，一般制片公司都不愿意让影片情节过早曝光，有些大制作的投资方怕外包时被人索取高价，所以都会使用化名发报业务，所以我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那么请你们制作这些动画的人，他们会用它来做什么？ 鬼知道，这种活我们已经做了2年，都是没有人物情节的图案，这2年我始终没看到他们出现在哪部片子里。只有看他们对动画像素的要求高到变态的程度，似乎不是要直接在普通影院放映，而是为某部电影做特效合成用的。 这种特效合成要什么技术条件啊？ 最重要的是要有个球幕摄影棚，好让演员置身在视频背景当中。 太好了，这样的摄影棚在印度应该不会很多。 古布塔马上着手调查，很快就得到了结论，全印度只有5个球幕摄影棚，4个在孟买的宝莱坞地区，剩下的1个位于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公园，它曾经是属于一家电影公司的，该公司半年前破产，将旗下的资产纷纷的出卖，这个摄影棚也被贱卖掉，现在没人知道它是否还在使用。同时古布塔还让警察调查了发包这些特效工作的公司，发现该公司注册2年来根本没卖出过任何影视作品，而单是他们支付的电脑动画制作费就有几千万卢比。一切都表明这些古怪动画里大有名堂，接下来古布塔要做的事儿就变得很简单了。饮食、睡眠、静坐、检测，时间在球幕放映厅里停止不动，两个人甚至无法分清昼夜。当他们疲倦时，太阳灯就全部熄灭，留下暗红色的应急灯陪伴着他们。就在这似乎不复流逝的时间里，王鹏翔对原型的感受能力越来越高，即使撤掉视频，王鹏翔只要静坐下来调整注意力，几秒后就在脑海里升起五彩斑斓的幻想，有旋转的飞球，游走的灵蛇，从天而降的寒冰，放射着金光的门。伴随着这些幻想，王鹏翔的身体一会儿冷得如坠冰河，一会儿热得如浴烈焰。现实越来越远，王鹏翔大步走向神秘的原型世界。那边李东峰的原型潜力却越来越弱，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人即使失去了一切自由，终究还能控制住自己的大脑，他已经不想再去打通什么心灵的地壳，不愿再进入那种难以回首的精神状态。他抵制着古鲁卡尔的软硬皆失，让自己的精神保持着最后一点点独立。每次打坐，李东峰或者在想象自己的亲人，或者在回忆曾经的趣事， 甚至啊，他会想象一棵树，一片海，让自己获得片刻的宁静。对于李东风的选择，躲在一大堆仪器后面的神秘人心知肚明啊，他不再和李东风交流，反而与王鹏翔越谈越投机。终于有一天，王鹏翔在静坐中突然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膨胀，周围的一切都在缩小，李东风的头顶还不到自己的腰部，缩成了体型滑稽的儿童，天棚上的设备却似乎触手可及。王鹏翔觉得自己是天地间的巨人，他能撞破棚顶，能挤碎墙壁。王鹏翔大吼了一声，身子飞了起来，双臂展开，姿势像只大鸟。他仰面朝天，脸色潮红，心脏狂跳，一股强劲的热流冲击着他的前心后背，在身体的各处流转不停，无法形容的舒适感淹没了他。他想跳，想跑，想击打，甚至想撕咬什么东西。 天哪，这就是打通原型的状态，快把那些器材调出来，他必须马上把这股生理能量释放掉。 神秘人立刻听懂了李东风的意思，不知按动什么机关，那些器械纷纷地从地面升上来，或者从墙壁中探出来，放映厅几乎成了小青的练功房。王鹏翔就像只凶猛的豹子窜上去跳下来，他在自行车上猛踩，在跑步机上飞奔，在综合器械上疯狂地拉着、推着、踏着。李东风躲在角落里，望着脱缰野马般的王鹏翔，他的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握力测试、推力测验、弹跳测试，王鹏翔在这一系列测试中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天哪，最大输出功率0.944马力，持续35秒，你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壮的人了。 王鹏翔完全没听到别人在说什么，他被这股旋风般的劲力推动着，像个陀螺在大厅中间旋转、奔跑、跳跃。不知过了多久才安静下来，坐在地上不停地喘气。马托儿走了进来，在王鹏翔指尖上取了一滴血样，转身的离开。王鹏翔躺在地上，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还打起了呼噜。等他睡醒，银幕上出现了刚才的检验结果。在那段狂风暴雨般的时间里，王鹏翔体内多巴胺和脑啡肽超常分泌，各种激素也大量增加，就是这些东西激发了他超常的体能。李东风看懂了这些数据，这意味着王鹏翔全凭想象就能让自己达到吸毒后的效果。 所谓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谓打通任督二脉，说的就是这种精神现象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绝不是什么好事。今后这孩子会越来越多地追求这种幻觉，逐渐远离现实世界，最终自我毁灭。 这是王鹏翔第一次彻底打通原形，还不能控制自如，好半天他才恢复正常。由于在短时间里消耗巨大体力，王鹏翔的极度疲劳之极，神秘人马上送来饭菜，让他大吃大喝补充养分。 祝贺你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出来，你就会改写生理学史还有心理学史，也许还能拿到诺贝尔生理学奖。但即使如此，你无非就是荣格第二。 此话怎讲啊？ 荣格花了毕生精力收集原型，研究精神幻象，但他自己却不敢修炼其中任何一种，他怕沦为精神病人，怕被所谓的文明世界给抛弃。你也是这样吗？王鹏翔刚才看到的东西你研究了一辈子，也没有在自己脑子里看到，不觉得遗憾吗？朋友，为什么不从球幕后面走出来，和我们一起修行呢？ 对方沉默着，犹豫着，显然这个巨大的诱惑终于 李东风听到了他想听到的回答。 OK。 当神秘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李东风稍稍的有点失望了。此人50多岁，既非凶神恶煞，也没有奸猾之相，就是大学里一名普通学者的模样。马托尔紧随其后，警惕地盯着他们。 你们好，很抱歉关了你们这么久啊，不过除非如此，你们不会下狠功夫去提升原型的力量。 先生，你太伟大了，这是一座全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实验室，谢谢你创造了它，谢谢你帮我走上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境界。 王先生不必言谢，我自己都没有到那个境界呀，这是你努力精进的结果。仅就我手里的记录而言，你是有史以来原型潜力最大的人，而且你还这么年轻，只要坚持修炼，那成就那是无可限量啊。 王鹏翔兴奋地在大厅里翻起了跟头，像是回到了十几岁的状态。 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在现实世界里一定有身份有地位，经常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确实如此啊。 这正是你迟迟不能在头脑中见到原型的障碍。哦，您的依据是，瞧瞧马图尔的手机，它使用固定电压的电源，有固定的频率，再瞧瞧我们的衣服，它们有固定的尺寸。在外面的世界里，公路上有固定的交通标志，桥梁建筑有固定的形状，手表上有固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时间、方位、形状、大小，各方面都越来越固定。面对这样精确的世界，原型投射出来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为什么人们在恋爱时脑子里容易产生幻想，乘公交车时却不会？因为恋爱是不确定的事情，而乘公交车，哪站上哪站下，票价多少，整个过程再明确不过了。 是的，你打开了我的思路啊，果然。 请回到500年、1000年前，所有这些确定性都不存在。10000年前，人类连城市都没有。古人放眼望去，周围只有山石、草木、流水、野兽，一切都变幻不定，流动不已。连人都是一样，古人甚至没有明确的姓名。想想吧，每当黄昏到来，古人的视野里一片昏暗，巨大的阴影，森林中传来风声和野兽的叫声。幻象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容易从我们头脑中钻出来，投射到万事万物中。所以荣格才认定，人在西方世界已经很难看到原型的幻影。如今即使是印度，待在城市里同样难以发现原型。如果你要最快地与原型相沟通，就要去最不确定的地方，那就是大自然。 是的，是的，夏尔玛到了80岁才开悟啊，因为他在骨子里边还贪恋世俗世界，光在精神上做功课那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不够啊。 先生，我们总觉得人生漫长，还有时间去等。对于原型，夏尔玛追求了70年，你至少也有30年。我知道你在等，你在犹豫，你怕自己没准备好，在半途中失控。但是也许明天你就会死去，一次车祸，一场地震，谁能预料呢？还有到那时，你连心灵熔岩的温度还没有感受到，只是看到别人的成功，这一生的追求又有何结果可言？ 是的，是啊，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我最后的一天，这道理我也明白，就是下不了决心呢。 谢谢你让我明白呀。 神秘人激动地把两只手伸过来，握住李东风的手。突然，李东风将神秘人的手扭到了背后，另一只胳膊死死地扼住他的脖子。 信不信我马上扭断你的脖子？ 李东风赌成功了。这个神秘人花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去研究别人身上的原型潜力， 却因为担心失去自我控制，根本不敢一试。就体能而言，只不过是个普通男人，所以立刻被李东风扣为人质。他算计马兔儿虽然精于武术，但原型潜力非常一般，硬碰硬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于是李东风拖着神秘人往外走去。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